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四部《昆仑神功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哋都知道困响巨像嘅顶部，虽然可以撑得一时，但系无论如何都撑唔到一世。正喺度谂紧计，点知嗰啲毒蛇嚟得咁快，尤其系嗰条大蛇啊，身前身后带住十步嘅毒雾，咪话俾佢咬到啦。就系距离佢近啲啊，恐怕都会中毒。我哋只好避开佢嘅锋芒，迅速咁向巨像嘅顶端退却。我掹住杨雪莉就走，但系佢仲系对墙壁上嘅标记念念不忘，讲嗰啲系由一个众多殉教者对恶罗海城所进行嘅恶毒诅咒。我对杨雪莉讲啦，依家仲点顾得呢啲嘢啊？跑慢啲都死啊！有咩话想追再讲呢？趁住黑蛇争先恐后逼入嚟嘅短暂时机，我跟响肥仔后边逃到咗顶层。感觉高处冷风扑面，再都无路可逃啦。由于巨像冇咗一半，所以依度相当于系裸露响外边嘅半层截面。石屈嘅烂墙高低不平，附近冇合适嘅石板可以用嚟阻挡蛇群。肥仔谷起浑身嘅筋骨，连饮奶嘅力都用埋，将一截从墙壁上塌落嚟嘅石块拱向上嚟嘅洞口。就响石块即将封死洞口嘅一刹那，只见两条黑蛇好似两支离岩嘅快箭，坚硬黑鳞撕破空气，发出嘘嘘两声低沉而又迅捷嘅响声，从下边猛窜咗上嚟。呢种黑蛇体型粗短，非常强壮有力，利用身体弹性嘅力量，可以响空中窜出几米远嘅距离，来势凌厉无比。箭术射灯一晃，毒蛇就应飞到面前啦。由于巨像头顶嘅地形狭窄，五个人分处四周，我担心开枪会伤到自己人，而且如果唔可以一击之下将两条毒蛇同时彻底打死，一旦俾呢两条来去如风嘅怪蛇有机会，咁我哋嘅人就必死无疑啦。情急之下，只好随手举起地下嘅一个背囊当成挡箭牌，举喺面前一挡。呢两条黑蛇嘅蛇口同时咬响背包之上，我未等两条黑蛇松口落地，就将背包从高空抛咗落去。背包带着两条黑蛇从黑暗中跌咗落去。过咗半日，先听到落地嘅声音顺住山壁传咗上嚟。呢个时候肥仔已经推动石块完全塞实入口啦。见到我将背包劈咗落去，一蹬脚就讲啦。 哎呀，老虎啊，你自己嗰隻烂鬼包里头咩嘢都冇就唔劈，系都要劈我嗰隻。而家好啦，剩返嘅嗰啲灵龟壳同药品咩嘢都冇晒啦。不过呢，我哋如果落得返去咁又唔同，话唔埋仲可以执得返嘅。 讲完叫我帮佢将附近所有可以搬得喐嘅石头都堆响入口度。哪怕可以阻多几分钟都係好嘅。諗到呢啲凶残嘅毒蛇，觉得脚都软埋。我哋平生所遇过嘅威胁就係以呢啲黑蛇最为紧要。佢哋可以响瞬间置人于死地。蛇群嘅来势虽然暂时被止住，但是我哋嘅处境一啲都冇好转。身在绝高奇险之地，就算有虎胆雄心，亦冇可能唔感到畏惧。肥仔干脆只係睇住自己隻脚，一眼都唔敢向下望。杨雪莉睇住身边嘅破墙出神。阿香亦已经从昏睡中醒咗过嚟，紧闭双目。唔知佢係怕高呢，定係怕睇到呢个充满殉教者怨念嘅巨像。明叔就面如死灰，跪喺地上面眯埋双眼，只係不停咁喺度念。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 杨雪莉分咗一阵神，走过嚟对我讲啦。我喺下层嘅石墙度发现咗两个破裂开嘅眼球符号。魔国人崇拜眼睛， 他们所有的图腾里头，即使有滴血之眼，咁亦系一种通过流血嚟解脱灵魂嘅殉教形式，但系绝对冇可能有裂开嘅眼球，咁系代表咗毁灭同力量嘅崩溃。咁样睇嚟，可能同世界上其余嘅神权宗教体系政权一样，响政权嘅末期，身处神权统治下嘅民众开始逐渐对信仰产生怀疑。他们会觉得这种死亡的仪式毫无价值，但是宗教仍然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个人的意志是可悲的，他们被命运推上了绝路，在死之前偷偷记下了诅咒的印记。由于石刻是黑色的，所以没有被人发觉，而且越到后来，在死之前刻低诅咒的人就越多。风食湖下边的恶罗海城明显是位于一次大规模的地陷灾难，而这个破裂的眼球标记偏偏又被大量地偷刻在神像内部。那只是一种巧合呢？定是诅咒真的应验了呢？这个古老的神权王国起源对眼睛的崇拜，恐怕最终亦要毁灭于眼睛啊！ 我话啦，啱先你就喺度谂紧呢啲嘢，有时候咧，真系唔知道应该话你聪明好咧，定系傻好？我哋条命仔都不保啦，你仲谂呢啲嘢有咩用啊？就算唔系诅咒应验啊，这个恶罗海城嘅神权统治，亦都系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佢哋横行撞北咁多年，危害甚至延续到依家。所以呢座古城毁灭于天灾人祸，咁都系不足为奇㗎啦。依家我仲想去嚟多次地震添。我哋就算系死呀，都要搵埋呢啲毒蛇垫背。 你真系睇得开呀。咁我问你啦。既然我哋都冇几耐命，咁你有冇嘢想对我讲呀？ 我睇咗睇另外三个人，开始觉得呢啲人喺度阻住晒啦。只好对杨雪嚟讲呀。这种场合有什么好说呢？我最不甘心的一件事就是我意志不够坚定，挡不住美元和美女的诱惑。本来这样都没什么的。我从陕西回来之后就打算不再做摸金这一行的了。将来呢可以和美国人民合作一下，研究一下金融股票，争取可以在华尔街做个金融大鳄。同嗰啲咩石油大亨啊、黑手党教父啊、米老鼠啊咁打交道咯。 唉，越讲越离谱，你啊都讲到惯晒口啦。我仲系同你讲下关于恶罗海城嘅事啦。 忽然佢又压低声对我讲啦。 恶罗海城中嘅眼球图腾大多数系单数，而墙壁上嘅破裂之眼都系两隻。我有一种直觉，破裂指的是大黑天击雷山，而这两只眼球正好分别表示诅咒恶罗海城发生的两次大灾难。这里的确曾经发生过大灾难，但是究竟是一次呢定是两次呢，就没办法得知了。 杨雪莉并没有为我们会死在这里而过分担忧，她敏锐的直觉似乎察觉到这里的空气里头出现了一些异样的变化，或者事情还会有转机。咬香对眼就是个关键的元素，他对眼自从发现神像里头隐藏着的怨念之后，其实与其说是发现，倒不如说是他对眼唤醒了对这个巨像悲惨的记忆。从那一刻开始，这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奇怪，讲唔定第二次灾难好快就会发生，众人走唔走得甩就要睇可唔可以捉得住呢一次机会啦。我知道杨雪莉嘅血统好特殊，佢似乎对将要发生嘅事情有种先天性嘅微妙感应。佢既然认为我哋仲有生存嘅希望，咁我心里头就多咗啲指望啦。并且我其实都唔系咁甘心死嘅。于是又企起身反复睇咗睇地形，但係睇完之后就彻底心寒啦。 任凭你有几大本事，如果唔生对翼，绝对系走唔甩嘅。啱啱摆脱咗鬼洞嘅诅咒，真系江离苦月逃生去，又遇龙潭鼓浪屿。我哋嘅命运点解咁坎坷噶？为咩就唔可以嚟一次遨鱼脱却金钩去，摇头摆尾不再来呢？我哋脚下嘅巨象系微微向激雷山嘅方向倾斜嘅，剩低嘅半截头斜倚响陡峭嘅山壁上，两只由臂弯处前伸嘅手臂插入山林之中，神像响峭壁之间嘅角度好细。依家我哋到咗最顶层，地面亦系倾斜住嘅。唔知道呢个神像系故意造成咁嘅呢，定系由于设计上嘅失误造成咗佢嘅倾斜。我已经冇心思再琢磨呢啲嘢，睇咗睇其余嘅几个人，个个都无精打采。我心谂呢次死硬啦，但系死都要死得有体面。于是我对众人讲啦：同志们啊，好遗憾，我哋睇唔到胜利嘅一日啦。不过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我哋亦算系竭尽咗全力啦。最后仲系差啲运气，我睇呢次系要死硬噶啦，认命啦。嗱，依家我个人先表个态，一阵毒蛇爬上嚟嘅时候，我就从呢度直接跳落去，绝不食言。我宁愿达到粉身碎骨，亦唔愿意俾啲蛇咬死。所以到时候啊，你哋边个都咪拦住我。肥仔最惊嘅就系从高处跌落去搭死嘅死法，但系呢种话呢，肯定系唔会讲出口嘅。听我讲，打算从几十米嘅高空跳落去，连忙好蔑视咁讲啦。 我话胡大司令啊，临危不乱呢，你啊仲差我一皮，毒蛇都未爬到眼前啫，你就吓到懵晒啦。你以为跳落去好英勇咩？妖，嗰啲系匹夫之勇咋？你明唔明呢个道理噶？嗱，你搭落去咧，搭成肉饼，你以为毒蛇就会放过你啊？咪又系照样响你尸体上边乱咬一轮？点计啊？你都要俾蛇咬，何必系都要跳落去啫？我睇咧，我哋就咁就坐响度，豁出去啦。我呢张臭皮囊就咁一摆，边条蛇要咬呢，我哋就饮佢咬，咁样先显得我系几大义凛然㗎嘛。呢啲先叫做有做派、有原则、有格调嘅摩根教诲㗎嘛。你识唔识啊？ 我同肥仔拗咗几句，其余嘅三个人以为我哋对即将到嚟嘅死亡毫不在乎。其实只有我哋自己先清楚，我哋咁系一种心虚嘅表现。我已经感觉到众人绝望嘅情绪变得越嚟越明显。呢、这个时候，明叔突然惊叫： 哎呀，弊啦弊啦，呢啲石头冇咯冇啦！胡大哥、胡大人、胡司令、胡书记啊，你快啲谂下办法啦！ 虽然大家都知道咁系迟早要发生，但仍然不免心头一沉。呢啲冚响通道之上嘅石墙残片，出现咗一大片暗红色嘅阴影，好似系从石头里面渗出污血咁。底层大群黑蛇中，其中有一条体型最粗大嘅，佢个蛇口度喷出嘅毒液，一旦接触空气，就立即化成类似毒菌嘅嘢，形状好似红色嘅草菇，几秒钟之后，就会枯萎成黑红色嘅灰烬，直头就好似硫酸咁，竟然将石墙腐蚀出一个大窿。肥仔对我讲啦： 哎呀，我话胡司令啊，你要跳楼啊，趁早啦，迟啲啊怕冇机会啦。 我咒咗几句：你阿爷啊，呢啲毒蛇嘅毒液，点解你老尾用极都用唔晒嘅呢？我又对肥仔讲啦：临死啊，我哋要劏返几条毒蛇围返个本。讲緊嘅时候，我同肥仔杨雪莉将枪口都对准咗蛇群突入嚟嘅地方。最后嘅几发子弹都上晒膛，就算係死呀都要先将嗰条大蛇搞掂佢先。由于黑蛇太多，我哋嘅子弹又所剩无几。 而且始终冇机会对佢开枪。但系呢次一定可以彻底咁做低呢隻嘢嘅。蛇群发出嘅躁动声突然平息，佢哋应该系先行散开，留出一个冲击嘅空间，等石板塌落去之后，就会好似潮水咁蜂拥而上，我哋嘅呼吸亦随之变粗，瞪大布满红丝嘅眼，死死咁盯实入口，人蛇双方都如同系被拉满弦嘅弓箭，各自蓄势待发。 一个为了生计终日奔波的报社小编辑，一个是不做事而四处旅行的怪人，胆识过人的他们穿行于古老的乡村和喧闹的都市之间，编织着好像预言一样的精妙的诡异世界。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异闻录，每晚一个离奇故事，就等我哋一起去领略一件件寒入骨髓同埋暖人心窝嘅异事奇闻。 呢一刻静到出奇，地下峡谷中嗰啲凉浸浸、充满硫磺味嘅气流，仿佛都变得凝固。紧张嘅气氛唔单止蔓延进咗空气，就连时间都好似被放慢咗咁。就响呢个如同静止住嘅时空里头，突然传嚟一阵奇怪声音，那些声音开始还好细，几秒钟之后骤然密集起身。我们身在巨像的头顶，感觉整个天地都被这种声音笼罩住，众人的注意力被从入口处分散到这些声音上边，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似乎感觉到这些声音我哋系咁熟悉嘅，我哋嘅情况已经弊到头，就算再发生咩事又可以衰到边呢？原嚟已经吓到傻晒嘅阿香突然开口讲啦， 系呢座山，系呢座山喺度喐啊！ 我睇到手电筒嘅光束下边，巨像头顶嗰啲细小嘅碎石都喺度震动，由于身体紧张到僵硬。我哋竟然冇感觉到脚下边嘅变化。听到阿香咁一讲，我即刻举起狼眼手电筒，将光线对准巨像倾斜过去嘅嗰面峭壁，伴随住山体里头发出嘅声响，峭壁嘅静脉仲裂出咗无数嘅裂缝，而且分布得越嚟越长。山体上边好似挣扎出一条条张牙舞爪嘅游龙。 哎呀，冇啦冇啦，本嚟仲以为可以遇水而得中道，呢座山一塌我哋就要遇土而入冥道咯。 我心諗，哎，算啦算啦，睇嚟我哋最后係要被山崩砸死，而唔係死响毒蛇之口。虽然都係一死，但老天爷总算都係几照顾我哋。呢种死法比毒蛇咬死要好好多嘅。山体里头裂缝扩大嘅声音，随即又变为咗阵阵嘅闷雷声，震到人心神摇动，似乎系大黑天击雷山水晶脉矿中嘅能量积聚得太耐，依家要全部宣泄出嚟啦。杨雪，你即刻讲俾大家知， 唔系山崩，系水啊！地下湖的水要倒灌入嚟啦，大家快啲揾可以固定身体嘅地方匿好啦，捉实一啲，千祈唔好松手啊！ 山林中闷雷声响彻四周， 几乎要将佢把声盖住。杨雪莉连讲咗两次，我先听清楚。佢话中所指嘅水系从边度嚟嘅呢？从依度嘅地形嚟睇，原响祭坛正上方嘅地下湖，同呢座巨像所隔唔远，可能系我哋祭坛中拖延嘅时间太耐，一次猛烈持久嘅蒸灿，导致咗好多蒸层嘅断裂。肥仔嘅鼻哥就系被跌落嚟嘅蒸锐切咗一块去啦，剩翻嘅岩层已经承受唔住湖水嘅压力，虽然仍然支撑咗一段时间，但系山壳既然已经出现咗龟裂，地下大峡谷嘅地形太低，高处地下湖中冇流向东面嘅地下水都会涌入嚟呢度，随后将会发生可怕嘅湖水向西北倒灌嘅现象。地下湖中嘅积水会好似超高压水枪咁，从破裂嘅岩罅里头激射而出。众人立即紧紧咁挨住身边嘅断墙，明叔匿喺我身边，仲不时问我： 如果湖水涌出嚟，我哋就唔使死啦。遇水得中道，遇水得中道啊嘛，你话系唔系啦？ 我闹啦，系你个死人头咩？成日话系唔系？就算地下湖里头嘅水再多啊，亦填满呢条大峡谷啦。我哋被水冲落去，同自己从巨像跳落去有咩区别啫？雷声激荡不绝，下层嘅蛇群亦突破咗塞实入口嘅石板，嗰啲石头都已经烂到好似泥咁。一条黑蛇身体腾空，首当其冲从烂石窿里头跃咗出嚟。肥仔一手揽住断墙，另一只手将枪举起，顶住膊头，单手激发。枪响嘅时候，早就将蛇头顶嘅肉眼射穿咗啦。死蛇又从空中跌落嚟，底下其余嘅黑蛇稍为有啲混乱，来势顿时慢咗落嚟。我都用手枪对准地面嘅缺口开咗两枪，但系每个人亦就系剩翻十零发子弹咁大把。呢种局面最多只能够维持一两分钟。附近空气中嘅硫磺味亦唔知咩时候起，开始变得浓烈起身。肯定系激雷山嘅震动，使峡谷底部亦产生咗连锁反应，并未完全死亡嘅熔岩带亦跟住蠢蠢欲动起身。毒蛇最惊嘅就系呢啲气味，但系佢哋仲系搏命咁爬上嚟。虽然我哋开枪打死咗几条黑蛇，但系剩低嘅前赴后继又跟住涌上嚟啦。就响我哋已经无法压制住冲入顶层嘅毒蛇之时，突然激雷山中嘅雷声消失晒，但系整个山体同大地仍然响度无声咁微微震抖，唔知系唔系错觉，身体同地面都响度抖动，但就系一啲声都冇。黑暗庞大嘅地底峡谷中一片死寂，就连嗰啲毒蛇仿佛亦感觉到有啲嘢要发生，一时间都唔记得继续爬。包括我哋五个人在内嘅所有生物都陷入咗一种漫无边际嘅恐慌之中。似短暂而又漫长嘅寂静大约持续咗几秒钟，紧接住是三声石破天惊嘅巨响，隆隆隆，从激雷山里头激射出三道水流，其中有两道水流喷出嘅位置就是在巨像胸口附近，另外一道直接喷入地下峡谷。呢啲水就好似三条银白色嘅巨龙，每一股都有巨像条腰咁粗，带住山壳中嘅碎石，直卷住漫天嘅水气冲击而嚟。黑色神像本嚟就头重脚轻，虽然是高大，但是内部都被掏空晒，被呢啲激流一冲开始摇晃起身。佢插入山体嘅手臂亦渐渐同山壳脱离。面对天地间嘅巨变，人类嘅力量显得实在太渺小太渺小啦。我哋紧紧咁捉实断墙，在猛烈嘅摇晃中连企都企唔稳。我万万冇諗到呢一次嚟西藏最后竟然游水而亡，巨像一旦被水流冲击倒入地下峡谷，咁我哋肯定就冇命。但呢个时候 除了尽量固定住自己身体之外，什么都做不到。那些毒蛇亦被巨象带来的震动吓到动不到，或者好像我们这样在地震这样的摇晃中很难作出任何行动。这个时候人人自危，都没功夫去理会那些毒蛇了，就算是被蛇咬都誓死不松手了。这个时候不知道谁喊了声要冧了，巨象果然不再晃动，而是以极缓慢的速度向激雷山对面冧了下去。我感觉心脏跟着巨象慢慢倾斜的方向要从嘴里头跌出来了。突然发现阿香对重心的转移准备不足，而且他只有一只手可以用，从断肠边碌了下来。我没办法松手，否则我都要从头顶的残缺位置碌下去。但是伸出一只手又搲不到他，只好伸出脚将他拦住。阿香还算醒目，抱住我只脚，咁先冇从缺口度跌落去。呢、这个时候呢座神像以一个不可思议嘅角度倾斜，忽然停咗落嚟，唔再继续倾倒啦。好似係挂住咗山壁嘅某个位置。我趁呢个机会将阿香捉实。响巨像下边一睇，顿时觉得脑袋嗡嗡声响。由于巨像本身并非同峡谷嘅走势平衡，位置稍偏。冧咗之后头部啱好支撑喺东面嘅绝壁之上。峭壁上有好多裸露喺外面嘅古生物化石。喺巨象嘅重压之下，被压冧嘅石块哗哩哗啦咁向下跌紧。而巨象唔单止继续承受住地下水猛烈嘅冲击，加上自身倾倒嘅自重，正喺度摇摇欲坠，随时都有可能贴住峭壁继续冧落去。形势险恶，我觉得浑身燥热难当，汗如雨下，而且空气亦变得浑浊起身，四周围到处都是灰蒙蒙湿立立的，随即就觉得唔对路啦。呢啲唔系雾啊，而系水蒸气啊，系地下嘅熔岩喷咗出嚟，同湖水相撞，将下边啲水烧到沸腾起身啊！人如果跌落去啊，实听六饺子啊，实落到阿妈都唔认得啊！杨雪莉抬手一指，你睇嗰边啲系咩啊？我顺住佢只手向嗰边一睇，虽然系水雾弥漫，但系由于距离好近，可以见到隐隐约约有个白色嘅影横响峡谷两边嘅峭壁之间。呢、这个峡谷原本好黑，但系从下方嘅峭壁裂缝度渗咗一啲岩浆出嚟，影到高处一片暗红。如果唔系根本系睇唔到。我用力想睇清楚，但系越睇越模糊，好似系座悬响绝壁上嘅白色桥梁。虽然咁系唔可能嘅，但唔管点讲啊，蛇群都被热气逼到癫晒，佢哋好快就会爬满巨象头顶。理佢嗰边系乜嘢，爬去再讲，否则再过一阵唔俾蛇咬死都要跌落水里头煮熟啊！我哋扶住顶层嘅断肠残壁行近一睇，原嚟巨象嘅头同峭壁相接嘅地方有一副巨大嘅长脊椎生物化石。长长嘅脊椎同胸骨嘅两端都盘曲住陷响山岩之中，中间好长嘅一节骨架却悬响半空之中。巨象压到山岩不断塌落，眼睇住就要冧啦。我即刻叫大家快啲爬上骨架度，讲紧嘅时候将杨雪莉同明叔推咗上去。阿香身负重伤，要佢自己从悬空嘅骨架度爬过去系唔可能㗎啦，必须搵个人孭住佢。而肥仔畏高，要佢孭阿香两个都可能跌落去，唯有等我孭住阿香。我将快挂一扣，准备好之后就催促肥仔快啲行啦。肥仔拧返转头睇下嗰啲涌出嚟嘅毒蛇，下边係沸腾嘅地下水，点死都唔好受啦。只好横下一条心，一咬牙关，干脆眯埋双眼，摸到骨架嘅化石旁边就爬咗上去。我孭住阿香走向最后，巨象随时都有可能倒冧。我回头睇咗一眼，嗰条流住口水嘅大蛇已经将其余嘅黑蛇压响下面，爬到咗顶层，尾随而至啦。好啦， 我哋五个人最后能不能够逃出生天，我下次再讲。